皇帝长着兔耳朵。从前有个皇帝，不管天冷天热，整天戴着一顶很大很大的帽子。原来他长着两只又长又尖的兔耳朵，难看极了。戴上这顶很大很大的帽子，把兔耳朵藏在里面，谁也看不见了。可是皇帝得理发呀，总不能戴着帽子理发呀。理发师傅来到皇宫里，摘下皇帝的帽子一看，啊，皇帝的耳朵又长又尖，难看极了。叉叉叉叉，理发师傅给皇帝理完了发，皇帝就把他杀了。皇帝一个月理一次发，也就一个月杀一个理发师傅。有一回，轮到一个年纪很大的师傅去给皇帝理发，这个师傅正好生病，就让他的小徒弟去了。小徒弟给皇帝理完了发，皇帝问他， 你理发的时候看见什么没有？ 小徒弟说，没有啊，我什么也没看见。皇帝听了很高兴，没有杀他，还给了他12块钱。从这以后，小徒弟每个月到皇宫里去给皇帝理发，每次都拿到12块钱。可是这个小徒弟看见了一件怪事，不能说出来，心里憋得慌，整天愁眉苦脸的。老师傅问他， 你心里有什么不痛快的事，说给我听听。 不，我不能说，这件怪事不管是谁也不能告诉他。老师傅想了想说， 这样吧，你把你心里的秘密告诉大地， 大地是不会说话的，就不会把这个秘密再告诉别人了。小徒弟觉得老师傅说的对，就在半夜里悄悄地跑到田野里去，在地上挖了一个洞，朝着洞口轻轻地说，大地，大地，我告诉你，有个人长了两只兔耳朵，这个人就是皇帝。他把心里的秘密说了出来，就觉得很痛快了，回家去睡了个好觉。过了几天，在小徒弟挖洞的地方长出一棵树来，有个小孩子走过，随手摘了一片树叶做哨子。说也奇怪，这哨子吹出来的声音是皇帝长着兔耳朵。这件怪事一传开，大人小孩都来摘树叶做哨子，吹出来的声音都是皇帝长着兔耳朵。这一来，没几天，全国的人都知道皇帝长着兔耳朵了。皇帝知道了这件事，气得直吹胡子。他把小徒弟叫来了，对他说， 你把我长兔耳朵的事告诉了人家，我要杀你的头。 小徒弟说，我没告诉过人家，我只告诉了大帝。皇帝不信，亲自带了人马到田野里去找到那棵树。小徒弟摘下一片叶子做成哨子，递给皇帝，您吹着试试。皇帝接过来一吹，天哪，声音就是皇帝长着兔耳朵。皇帝气得要命，可是也没办法。他心里想，丑事是瞒不过人了，反正全国的人都知道我长着兔耳朵了，我要这顶帽子干嘛？ 他把头上那顶很大很大的帽子摘下来，扔在地上，又狠狠地踢了一脚，那顶帽子咕噜噜噜一滚，滚到臭水坑里去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